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俊浩。今天是2017年9月27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3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大兴区的高米店公租房项目已经成为了北京公租房分配制度创新和改革的试验田。据了解，高米店公租房小区从去年年初开始入住，项目在率先保障既有困难人群的基础上，将越来越多的人群也被纳入到公租房覆盖范围。配租方案一连5次打破传统，折射出北京公租房配租的改革与优化。 9月24号，2017北京市农民篮球赛在北京国际温泉体育健身中心正式落幕。在当天的决赛中，大兴区代表队以优秀的表现取得了本次比赛的亚军。 在清源街道枣园社区，居民李和平、杨雷夫妇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义务心灵呵护队，专门为社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和帮扶困难服务，成为了社区老人的贴心人。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大兴区的高米店公租房项目已经成为了北京公租房分配制度创新和革新的试验田。项目位于景明路16号，总共拥有1800多套公租房。记者了解到，高米店公租房小区从去年年初开始入住，项目在率先保障既有困难人群的基础上，将越来越多的人群也纳入到公租房覆盖范围。配租方案一连5次打破传统，折射出北京公租房配租的改革与优化。 提到这5次创新，简单来说，一是配租前预分配，让租房者提前安下心来。二是面向新北京人，首次适用专项配租；三是实施亲情配租政策，让老人与子女就近居住；四是农民工能手也能住进公租房，解决获奖工匠在京住房需求；五是面向社会单位无房职工集体租赁，解决项目周边企业职工住房问题。 据了解，随着高米店家园配租的变化，让户口还在山东老家的小隋以新北京人的身份住进了北京公租房。在此之前，来北京打拼多年的他一直因为不是京籍的原因被挡在了公租房申请的门外。 从今年4月开始，之前更多面向京籍家庭的保障房也向新北京人敞开了怀抱。高米店家园的30套公租房就被首批纳入了新北京人房源。公告挂出几天后，高米店家园的新北京人房源立刻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前后共有200户参与摇号，申请人甚至排起长队等待登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公租房的迫切需求。 不久之后，北京就明确了未来新北京人保障房配租的原则。 今年八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外发布消息，未来各区面向新北京人配租的房源应不少于当年本区新分配房源总量的30%，包括公开配租、单位集体准租和产业园区配租公租房等。 市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说，在高米店家园试点面向京籍无房职工和新北京人进行专项配租，也是在探索建立无房职工和新北京人住房保障长效机制，让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从地理方位上看，烟宝高米店家园离中心城区有一段距离，但对于在大兴产业基地工作的上班族们来说，房源却是真正实现了职住平衡。据了解，这里的房源分配方式也针对周边上班族有所创新，比如说面向社会单位无房职工集体租赁，解决项目周边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园企业等单位无房职工的住房问题，满足符合首都发展定位需要的人才住房需求。 考虑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需求，高米店家园试点亲情配租政策，实行人性化管理，允许老年人与子女家庭同步选房就近居住，方便照料老人。 在公租房分配制度的创新举措中，也包括让农民技术能手住进公租房。据了解，住建部门专门试点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技能大赛获奖选手配租。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主要考虑传承和发扬北京建筑行业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能、尊重技能人才的氛围。 还有一项改革创新内容是提升配租效率。在正式配租之前，高米店家园实行了预分配措施，在项目竣工一年前就启动了预分配，并且同步推进项目建设和分配入住工作，提高分配效率。 根据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本市加快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公租房，目前累计建设筹集公租房达到20万套。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市公租房定位于解决城镇居民基本住房需求，优先面向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租，剩余房源采取了集体租赁、新北京人专项配租等方式，面向京籍无房和在京稳定就业的非京籍无房家庭配租。据介绍，目前全市已经分配公租房14万多套，分配率超过70%。 这位负责人也表示，今后本市公租房房源分配将坚持分配原则，也就是职住平衡、产城融合，以区为主，全市统筹，实行年度计划管理，由各区组织分配，市级统筹房源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划分到各区进行分配。 本台消息，9月24号，2017北京市农民篮球赛在北京国际温泉体育健身中心正式落幕。在当天的决赛中，大兴区代表队以优秀的表现取得了本次比赛的亚军。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推进全市创建体育特色村和体育特色乡镇，为京郊农民朋友们参与篮球运动搭建平台，从9月2号到9月24号，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农民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了2017年北京市农民篮球赛。 这次比赛一共设置了4个比赛项目，包括男子篮球比赛、定点二分球投篮赛、定点三分球投篮赛和技巧赛，吸引了来自全市10个区县的13支代表队报名，共有15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 20多天以来，这13支参赛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经过20多场比赛，大兴区代表队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进入了决赛，与昌平区2队进行最后的冠军争夺。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汗如雨，全力以赴，最终以微弱的比分差距取得了亚军。 赛后，大兴区代表队队员崔宇说：“虽然尽力了，但是没能夺冠，还是很遗憾。很高兴这次能参赛，比赛的开展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锻炼，切实地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中来。” 通过举办农民篮球比赛，不仅加强了北京市各区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吸引来大批农民篮球爱好者的参与，更有力推动了北京市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本台消息，李叔是一位清源街道枣园社区居民，最近他的家里来了几位身穿红色文化衫的志愿者，志愿者们用了40多分钟的时间陪老两口聊天。李叔边吃饭边说，我女儿女婿又来看我了，真高兴。其实李叔话里提到的女儿女婿都不是老人血缘上的亲人，而是社区居民李和平、杨雷夫妇俩。去年李和平、杨雷夫妇在社区里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义务心灵呵护队，专门为社区老人提供心灵慰藉、帮扶困难服务，成为了社区老人的贴心人。 据了解，枣园社区是一个大型老旧社区，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的老人有2000多名。杨雷是社区党支部四支部书记，社区服务队成立以前，他就参加了街道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经常入户解决老人的困难，陪老人聊天。杨雷说，白天年轻人都去上班了，晚上回家也很晚，很多老人子女住得远，身边长时间没人照顾。 去年杨雷突发脑溢血，出院以后身体长时间难以恢复，他的爱人李和平就主动分担起了陪护老人的工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之后，李和平发现社区里需要心灵陪伴的老人很多，凭借一己之力实在无法完成，他就在民政部门注册了心灵呵护服务队，每周三组织队员入户陪伴老人。 在枣园社区经常能看见身穿红色文化衫的李和平，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袋子，里面放着小区里所有老人的材料。李和平说，队员根据自己的时间分头入户，每次参与的都有10多人。他还介绍说，志愿者们针对每次的入户情况都要做详实登记，内容涉及老人的心事、子女情况、身体状况和需求等。 李雷杰老人今年90岁，行动不便，因为终日卧床，老人情绪低落，经常冲老伴发火。今年3月，李和平带着队员入户陪伴，在接触的过程中，李和平发现李雷杰老人对一首歌曲情有独钟，于是每次带队入户都给李雷杰老人唱这首歌曲，时间长了，老人就打开心扉，讲起了他的心事。李和平告诉记者，老人年轻时是个工作狂，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人照顾不多，总觉得亏欠老伴儿和孩子。针对李雷杰老人的情况，李和平和队员们就经常教老人向老伴儿表达爱意，比如说我爱你。当李雷杰老人害羞地说出这些话时，老伴儿早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如今老两口的晚年生活越来越甜蜜。 李和平说，队员的职责除心灵慰藉、陪伴聊天之外，还力所能及地帮困。今年5月，细心的志愿队队员们发现社区老人杨宝和很久没有出门了，于是就上门探望。原来老人患了半身不遂，卧床不起，35岁的儿子智力有障碍，不能照顾杨宝和。李和平和杨雷知道后，和队员们一起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为老人擦洗身体、买菜做饭。虽然老人最终因为直肠癌晚期过世，但是有了志愿者们的贴心关怀和精心照料，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仍然充满了爱和温暖。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杨颖采制的录音报道。 维护市容秩序，查处私搭乱建，取缔无照经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干城管工作的都是男人，可现如今也有这样的女队员，她们穿着蓝制服，常年奔走在一线，微笑执法。近日，本台记者近距离走进了大兴区兴风队，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圆圆、靳时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很抱歉，你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友。